我国内阁总理朴凤祝对京津拖拉机厂进行了考察，总理查看工厂各处，表示积极鼓舞工人群众的努力奋斗。他接着主持协议会，讨论了旨在进行我们朝鲜式拖拉机系列生产方面的问题。此外，总理还考察了顺川叉车厂和江西机关部件厂。